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检视计划的可行、时间与承诺。有了愿景，也有了具体的计划，但经常还是一年过去了，发现实际和计划相比总是有差距。是的，这是普遍现象，你可能并不孤独和例外。统计数字表明，在年初制定了计划的人中，只有 8% 实现了这些计划。老实说，我回顾了近几年的个人年度计划完成情况，也只完成了约 70% 的样子。但我个人把这 70% 的比例算作完成，毕竟一年中谁还没个变化呢？于是我把另外的 30% 留给变化，毕竟一成不变的按计划来的人生感觉太过枯燥，有 30% 的变化还可能会碰到惊喜，而如果 70% 都是变化，那可能就是惊吓了。程序员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偏乐观，所以对于计划的估计总是过于乐观，乐观的期待惊喜，然后呢又惊吓的接受现实。那如何才能让计划更具可行性呢？又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检视呢？计划的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和时间有关。在过去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呢，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年为单位来进行时间分解，所以我们都会习惯于做年度计划。在个人的时间感觉中呢，一年似乎也算是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过去这么些年的计划与实践中，我学到的经验是，做计划不能靠模糊的感觉，而是需要精确理性的计算。先来计算一下，一年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一个正常参与社会工作的人，时间大约会被平均分成三份，其中1/3，约8小时会被睡过去。这里假设一个正常人的生理睡眠需求大约8小时。虽然有一些讲述成功人士关于睡眠的说法，比如你见过凌晨4点的什么什么，似乎在暗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每天都很努力只睡4个小时。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提每天几点入睡，只是说4点起床而已。而我写这篇文字也是在周末的早晨5点开始的，但前一晚10点之前便睡了过去，至少我对睡眠时间的要求是没法长期低于8小时的。另一个1/3你会贡献到和你的工作有关的各项事项中。虽然国家法律规定了每周只用上5天班，每天8小时，似乎用不了1/3的时间，但如果你的工作不是那种混日子的清闲工作的话，实际占用的时间基本总会多于法律规定的。至少程序员这份工作肯定是这样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程序员的工作是可以随着时间积累起相应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那么这份时间投入就是很有价值的了。随着时间积累，慢慢你会成为工作领域内的行家。最后的1/3就是我们常说的决定人生的业余8小时。可能有人会说，我根本就没有业余8小时，天天都在加班。实际上，工作和业余的8小时有时不太那么具有明显的分界线。程序员的工作是一份知识性工作，很可能工作时间你在学习，也有很多情况是你在业余时间处理工作的事务。对于严格区分工作和业余时间的思维，我碰到过一种人，上厕所都要忍着，到了公司利用工作时间再去，以达成变相在工作时间偷懒的感觉，但其实时间总是自己的。一年52周，会有一些法定的长假和个人的休假安排，我们先扣除2周用于休假，那么一天业余8小时，一年算350天，那么一年总共有2800个小时的业余时间。但实际这2800小时里还包括了你全部的周末和一些零星的假期，再预扣除每周8小时用于休闲娱乐、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事务等等，那么你还剩下2400小时。这2400小时就是你可以比较自由的用来安排的全部业余时间了，这就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这样看来，一年实际能用来计划的时间并不多，需要仔细挑选合理的事项放进计划表并真正的执行。而实际一年中，你还需要把时间合理的分配在短、中、长3种不同周期的计划上。短期完成事项，获取结果，得到及时反馈与成就感，比如写这个专栏。中期学习技能、实践经验、积累能力，比如学一门语言。长期建立信念、达成愿景，比如成长为一名架构师。你可以从时间的维度啊，看看你计划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分配在了不同周期的计划事项上。如果计划的事项和周期匹配错了，计划的执行就容易产生挫败感，从而导致半途而废。 曾经的我呢，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在学习英语的计划上。2年多以前呢，工作10年后的我又重启了英语提升计划，希望能通过每天3至4小时的英语学习，一年内使自己的英语听读都能达到接近汉语的水平。但实际情况是，我用了2年，接近1500个小时吧，才勉强比刚从学校毕业时上了一个台阶，离母语水平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个台阶。英语提升计划我搞错了周期，一度颇受打击。英语技能啊，实际就是一个10000小时技能。虽然我是从初中开始学习，然后至大学毕业拿到6级证，差不多有10年时间，但实际真正有效的学习时间有多少呢？假如每天1节课算1小时，1周6小时，每年50周，10年上课下来也就3000小时。再考虑为了考试自己的主动复习时间，再加2000小时，那么过去在学校总共投入了5000小时。但从学校毕业后的10年，实际工作环境中除了技术英语阅读，我几乎很少再接触英语了。而语言基本就是用进废退的技能，所以在重启学习提升计划时，我对此计划的周期完全估算错误，最后得到的效果也远低于我的预期。实际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定一个合理的愿景，循序渐进成为一名熟练的英语使用者。要让计划可行，就是选择合适的事项，匹配正确的周期，建立合理的预期，得到不断进步的反馈。既然时间有限，那该如何选择有限的事项，才可能更有效地被执行下去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兴趣。有的人兴趣可能广泛些，有的人兴趣可能少一些，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于兴趣广泛的人来说，这就有个选择取舍问题。若不取舍，都由着兴趣来驱动，计划个10几20件事，每样都浅尝辄止，实际从理性上来说价值不大，从感性上来说只能算是丰富了个人生活吧。彼得蒂尔在《从零到一》这本书里批判了现在的一个观点，过程胜于实效。他解释说，当人们缺乏一些具体的计划去执行时，就会用很正式的规则来建立一些可做的事情选项的组合。就像今天美国中学里一样，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表现得似乎全面发展，到了大学再准备好了一份看似非常多元化的简历来应对完全不确定的将来。言外之意，不管将来如何变化，都在这个组合内能找到可以应对的准备。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在任何一个特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因此在有限的学校生涯中，你就得做出选择。就好像我大学那时，学校开了几十门，记得大概是45门各类专业课，这就是一个组合。但其中真正重要的课程实际只有个位数，重心应该放在少数课程上，其他的只起到一个开阔眼界和凑够学分的作用。几十门课是学校给的选项，你可以从中做出选择，那应该选择哪些事项放进计划表呢？我建议你可以从兴趣作为出发点，因为这样更容易启动。而对于中期目标，像学习提升一项技能，只靠兴趣是不足以驱动去有效执行的，甚至达不到预期效果。关于此，吴军有一个观点，凡事从0分做到50分，靠的是直觉和经验，从50分到90分，就要靠记忆了。凭借兴趣驱动的尝试，结合直觉和经验，就能达到50分的效果，而要到90分，就需要靠记忆了。而记忆的习得是靠刻意练习的，而刻意练习通常来说都不太有趣。要坚持长期的刻意练习，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对其做出郑重的承诺，通过兴趣来启动，但要靠承诺才能有效地执行下去。感兴趣和做承诺的差别在于，只是感兴趣的事，到了执行的时候，总可以给自己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借口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去延期执行。而承诺就是这件事是每天的最高优先级，除非不可抗力的因素，都应该优先执行。比如写作本是我的兴趣，但接下即刻时间的专栏后，这就是承诺了，所以为此我就只能放弃很多可以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兴趣让计划更容易启动，而承诺让计划得以完成。而在现实生活中，让计划不可行或半途而废的常见错误有：一，以为一年之内自己有足够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二，对计划的事情误判了其开发与成长的周期；三，兴趣很多，一直在尝试，却不见有结果。 放进计划表的事项是你精心识别、选择并做出的承诺，而承诺也是一种负担。若承诺太多，负担可能就太重，会让你感觉自己不堪重负，最后呢，就可能放弃了，到头来又是一场空。其实一年下来啊，重要的不是开启了多少计划，而是完成了几个计划。所以，可行的计划应该是有限的时间、适合的周期、兴趣的选择